你咬的。这两天伙食是不太好，那你也不至于这样。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老在班里排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就是因为不动脑子。 你不也才倒数第三吗？ 那就比你们俩强，生活经验丰富。 也就是这学期， 下学期你们就转学了，我看出来了。这一定是有人犯坏在咱们门上弄这么一大洞，这是半夜要想溜进咱们宿舍。 咱们宿舍 谁得罪人了？ 不是，说不定是闹贼了。 闹贼，贼还敢偷咱们？你看看咱们宿舍还趁 什 么 呀？咱们互相都已经差不多了，弄的。 咱没什么吃的 了。告诉你们说，对外他们不知道。 哎，不对，老大，你瞧，那201也这样啊。 对 啊。202、203全这样。 你看见？哎呦，就说明今天晚上咱们要联合行动。这是要半夜钻窟窿，咱们得好好设计设计 这事儿。 不是老大，我等会儿我就想想，我有点乱，我有点乱。 捋捋， 你乱什么？ 捋捋思绪。 说那个贼踩点什么的啊？他不是画个三角啊，画个什么对勾啊？ 那是聪明的贼，这贼估计在班里也排倒数第一、倒数第二，拿报纸一呼，以为咱看不出来。半夜里一钻窟窿进来，你想想，白天拿这玩意儿多明目张胆啊！ 这他钻个窟窿他能拿什么呀？ 哎呦，咱们是对外啊，对内是知道没得可拿了。 咱们怎么了？ 对外他们不知道。 咱们是对外大学的是吧？对外经贸的是 吧？哎，甭管对外什么东西， 你想他一听对外一听经贸就觉得咱们有钱 了不得了。 哎，他哪知道咱们运用的都是指数啊。咱们学的都是数字， 咱们还没有奔向华尔街。奔向 华尔街没有，这钱没到手里。咱们得下套。 脏坑、净坑、梅花坑。 行，他来个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咱们钓金 金龟。 他这要结婚， 不是 他要钓金龟？ 你要钓什么呀？ 钓金鳌。 哦，我以为钓金毛呢。 你要钓狗？ 不是，钓金毛是说你呀、啊。 去，你呀、啊。 春天啊， 行，你这儿又聪明开了是吧？瞎抖机灵，咱们在这儿下好了酱子。 下好酱， 哎、进来一让他一抹，一手502， 这事儿谁解？ 你解。 我502这玩意儿粘太死了吧？ 粘太死，就对贼还要下来还要客气，上面还得弄好篮球，紧接着往下一掉。 老大，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被开除啊？ 不是，我估计被老大被这么整过。 我净看小鬼当家了， 啊、 还有什么大宅门往下掉墨 啊？ 耗子夹子也拿出来，哎，对，搁这儿，哎，等好 吗？行吗？ 他不来则可，要来了， 来 了 准得可， 但是有来无回。 住咱们这儿， 正好老大旁边还一床铺子。 你们这智商赶紧转学吧，我要俩聪明室友。 行动吧， 行动吧， 来，你倒是干的。 晚上，这个徐老师， 哎， 这个咱们要该行动了。 我总觉得呀、啊，我这心里边一个劲儿 激动，是不是激动？ 这不是激动啊！你说咱们这偷偷摸摸， 知道你对于那些谈恋爱的男女同学早就看不上眼了。 那作为老师得维护这个学校的声誉，是不是？你说这个、 没有一个严格的管理，怎么能够迈向国际的一流呢？ 是不是？这都急 你想通了。 我也是，哎，那怎么办？去吧。 那咱们分别行动还是一起？ 哎，就别分别行动啊！别分别行动，您让干什么，我随着您就是了，好吧？ 行，那咱们就挨个查吧。 哎。 这个洞掏的有点低啊！ 您这会儿算掏来不及了啊！ 这我得趴下来瞅了。 你悠着点儿，人都关灯，你没听里边人都睡觉了。 啊、不睡觉还不查他呢？哦。哎， 您是怎么吃的？ 记上 啊！ 六船那个没在。 好嘛，您这眼神真好。从 六船记上，六船不在。 啊，对， 这回该你趴了啊！ 我敲敲门没有？ 你敲什么门？你叫明察暗访，咱们是暗访。 喂， 你瞅瞅有什么门？ 这屋里是跟刚才你进去那屋不太一样。 怎么了？有什么什么奇怪的反应？有同学多出来的？ 我不多出来的， 你看你不 住宿怎么还多出来的？ 有的这个乱串宿舍呀，现在是。 是吧？就没有，好像没有喘息声，就 没有喘息声。你是说咱们六个同学都在这里？ 我们就没有喘息声。 哎呀，快进门，快进门！ 啊，回来了，快进来！ 徐老师，你在哪里？徐老师， 我，哎，这给我粘住了。

差不多得了，够漂亮了，哪件穿上都漂亮。是 啊，那就穿这个吧。 行行。哎，你不冷吧，亲爱的？ 有一点儿，要说不冷是假的。 那是。 你以为街上打扮成这样的姑娘？ 对啊，你看我 都不冷啊， 我穿上羽绒服这还嘚瑟呢。 这个时候就得忍一忍，绷一绷，要不怎么显出我美呢？ 是是是，嗯。 哎呦，头一次到你们家，紧张紧张。 哎，紧张什么呀？来来来， 谁呀、啊？ 哎妈，我。 哦哦，来来来了，哎，儿子， 哎妈， 回来了， 哎、回来了。 哎哎哎哎，这个是 这个是我女朋友。 哦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姑娘贵姓啊？ 我姓柳。 姓柳，好好好、哎、好姓，姓柳，摆这姓、有这姓。 哎呦，进来吧， 进这屋坐坐坐。哎呦，你瞧这姑娘打扮的，呵，哎呦呵。这姑娘， 哎， 换鞋，换鞋。 啊、哦哦，对不起、啊，阿、啊、姨。 楼下王奶受不了。 啊啊啊！呵，这鞋得有60多斤吧？ 对不起，没抓住。 什么东西、啊？ 对你， 什么东西没抓住？ 鞋 啊，你慢慢的，别着急。哎，拿凳坐那，坐着慢慢来。哎哎 哎，坐着吧，坐着吧。 哎，坐着。来来，喝水喝水，姑娘。哎哎，吃糖吃糖吃糖吃糖。 阿姨您甭忙了。 哦、对，妈你别忙了。 这姑娘长得够漂亮的啊。哦，这姑娘多大了？ 26。 姑娘哪人呢？ 无底洞人士。 我必须得问问这姑娘哪人的？ 山东的。 哦，山东地界大了。你是山东哪个地界的？ 淄博。 哦，好地方。哎，来来来来来，哎，中午在家吃饭啊。 哎妈，你给做点好吃的。 哎，放心放心放心、哎呀，你不提前打个招呼。 阿姨别忙活了。 不得弄点好的。 外边吃去吧。 啊啊，外边吃显不出热情来。 对。 那我也不会做饭，也帮不了您啊。 我会做呀。 你站边上学着呀。 你来了还用做饭吗？姑娘真会说话。嗯嗯，话里有话啊。姑娘这乐倒是挺特别的啊。儿子， 嗯， 来来，过来帮我忙，帮我忙。 哎，好嘞。 哎，妈，问你点事儿。 怎么？ 这姑娘你是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我这不就是 什么场合？ 网上。 哦，那妈明白了。我听说那个网上是不是摇出来的？ 不是摇出来的， 摇号摇出来的吧？这姑娘。 我一直摇不上号。 那这是怎么弄出来的网上？ 这您就甭管了，反正是 哦不让不，我跟你说啊， 反正不是 儿子，儿子，你老大不小了， 是 找对象的心情啊，妈可以理解、嗯。 对， 但是这姑娘哪儿来的，不让管可不行。 这不告诉你个山东来的吗？ 我没问，我问你怎么认识她的 啊？正经软件上认识的。 正经啊，这姑娘平时都这么穿啊？ 也差不多吧，这是刚才出来这打扮半天， 还打扮半天， 挑了半天了、哎、过来见您来。 哎呦哎呦，那、嗯、那个这是个什么工作？哪个单位啊？好，马上就好，这就好。 哎，你给做饭吧。 好，快，你得告诉妈，哪个单位的？这 哪个单位的 啊？ 你赶紧做饭吧。 哎， 你先做饭，我看他这是不是那个给他倒口水啊？ 完了，这就跟妈没实话。 哎，我的天，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嗓子干 啊，干啊！ 啊，对，哎，对，怎么着？要喝什么？姑娘，这有饮料，要不要？ 我随便就行。 随便，啊、有冰棍叫随便。你吃这个？ 要么来个蓝瓶的喝。 不想喝这个。 嗯哦、 蓝瓶不补钙的是吗？ 不想喝那个。 你来这个汽水。 哎、行吧，您哎，妈，您做饭去吧。 哎哎哎， 嗯、 儿子来帮忙了。 好好好。 哎， 你先坐着啊。 嗯。哎、帮我忙，帮我忙。 来， 哎，您问的问题还没回答妈呢。他一月挣多少钱呢？什么时间上下班啊？平时就这么打扮啊？ 上班去，他就不这样 了。上班去就不化妆了哈？ 啊，上班就更得化妆了。 什么？ 啊？ 哦，今儿这还算不算更字呢？ 今天这个就很正常。 哎呀，儿子， 嗯， 妈跟你说点事儿啊。 是。 你看你爸爸死得早。 哎呦呵。 咱们家呢条件一般。 嗯。 你妈呢也没什么很强的能力、 嗯、 啊，这些年呢 这 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嗯、 没给你攒下点什么， 嗯， 咱们是个普通家庭，你呢长得又随你爸爸不随我，是吧？长得那么寒碜， 老正格的 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孩子、嗯、你得心里有数，外边别人谁夸你长得好啊，这个长得帅，别信，那都是、啊

角，说有多的电影票，银幕在热闹，我却有小苦扰，爆米花就快被吃完了，玉米变成爆米花前要帮我满足，先我看到你脸红前会加速心跳，这比喻发你不知道我右边的额头有些线上跳，谁对谁重要，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玉米变成爆米花前要高温慢炒，像我看到你脸红前会加速心跳，这比喻发你不知道我右边的额头有些线上跳，玉米在发烧，爆米花的味道 感觉没间断，我的笑容随